幸福美满啊！ 幸福美满啊，真系呢个好紧要。咁但系其实我哋成日讲幸福，幸福啊，系点样定义幸福噶啦？ 哇！呢、這、一个咧就系、是、吓，访、啊问100个人，咁啊头嗰啊10个咧都有唔同嘅定义，但系咧其实可以归类嘅。 嗯。 啊，咁啊，通常咧就系讲一种用钱买唔到嘅。嗱、啊，譬如咧，我先分享一下咧。我 话通常唔系，我哋问啲人就话你啊点样幸福法？哎呀，你嫁到个咁有钱嘅老公，哇住大屋，咁啊有私人飞机、私人游艇，你真系幸福啊！咁即系会用一啲物质去衡量咗一个女士嘅，即系嫁咗之后是否幸福噶嘛？系咪？ 嗱，咁啊，老实讲，我呢啲咧就系、是、一般咧系追求嘅方向咧事实上我哋生活咧都要有啲需要噶嘛。咁、所以咧就我睇到有一个嘅论述系几得意嘅，就从有同埋无咧嚟到去界定嘅。咁佢话咧就系、是、一般人咧总系将幸福咧解读为咧有啊，有乜嘢咧？例如香港人咧最重要就系有屋啦，系嘛？ 有楼啊， 有楼啦、 嗯， 啊有车啦、嗯，啊有钱啦、嗯，有权啦，咁样。但是呢幸福呢其实是从无呢来到去领会的、哦、无什么呢、无忧啦、无虑、啊。 喂，即是有钱就都有忧有虑，没钱都有忧有虑的，是不是？即是没钱的人就忧虑不够钱使，有钱的人就忧虑那钱投资蚀了这样。 不是那你亦都是怕是不见了。 是咯。 咁、所以我都試過㗎、或者呢係嗰個心靈上面呢係自己接受唔到嘅。我記得好多年前呢我走去呢即係買張自己嘅即係預算裡面冇諗過俾呢筆錢買張即係大床。咁當然呢而家一講已經好多年啦，而家啲物價呢即係已經貴咗啦，一般嘅床呢可能咧係鼓勵唔到嘅，可以咧係起碼唔係千千聲，而係萬萬聲嘅。咁但係咧，我記得好多年咧，我買咗之後咧，可能對張床有期望，咁啊結果咧即係 希望瞓得好啲，瞓得冧啲，瞓得舒服啲，聽日起身就精神啲咁樣啊嘛，係咪？ 講你啲係嘛？咁啲 sales 咧，即係都係好有口才噶嘛，即係話阿姨先生睇你個樣咧，你都仲有好多十年命噶，咁你應該咧就係對你條腰好啲嘅。咁跟住佢用個計數機同我計喎，佢話嗱，其實咧都唔使幾蚊一日。 系咯，如果我计你120岁先至吓，即系咩嘅话，咁你除下120，哇，你仲话成几十年咁啊，真系再除几百日，哇，真系一蚊呢一日嘅喎，随时。 系啦，咁所以我咧就系，一路讲咧，我一路点头啊，系波咁样。咁啊，当然咧，即系嗰一晚咧，就系、是、特别早咧，即系吓沐浴更衣啊， 预备张床啊。瞓落去瞓得好啲， 啊10点就落床，结果咧就我瞓到2点咧都系咧眼光光。 嗱，你嘅问题你早瞓咗嘛， 所以咧应该要有一种幸福咧，要同你自己嘅生活嘅习惯咯。 系啊， 咁啊，但系咧原来嗰个心灵咧有一样嘢好奇怪 啊， 就系、是、性价比啊， 系咯， 不断喺度谂咧咩原因我会用啊，即系呢笔钱去买。张咁嘅床，但系又令到我2点都瞓唔着。系呢个位咧，我已经咧系发现咧，即系唔系钱可以解决嘅，即系人嘅心灵好得意嘅。 嗱，我即系咁样，我喺旧年咧，我9月中翻咗内地咧，我就买一件恤衫，因为冇带唔够衫，但系买一件恤衫就系69.9。点样知我要拎去即系酒店嗰度洗咧？系89.9。咁你会洗定买一件？ 喂， 你突然间好忧虑。 上边咧都系一种胶着啊！嗱，你抌咗佢咧，你又觉得好 唔环保，但系洗又好唔环保我的袋，我银包 关系咪 啊？系啦。 喂，呢种咧其实就系你心灵咧，有时系跌落一啲纠结。嗱，其实唔好讲笑啊！一件衫可以令到你咧。是好多思绪的、 啊、 人生是不是真的其实都有好多鼓励不到的一些纠结、啊、情绪呢不是呢你是用钱可以解决到的。 咁所以咧， 即係無憂無慮係一個幸福感嚟嘅，係嘛？ 係啊，嗱，仲有無病無災喎。 哇！無病無災係我哋香港人而家即係呢兩年極其嘅深切盼望嘅嘢嚟啊！ 係咯，嗱，我好記得嘅，兩年前咧，我就即係辦啲年貨啦，咁啊喺旺角咧就見到個奇景，係兩年前。 嗯。 啊，就係咧，我見到咧路過嘅人咧，三個有一個已經戴口罩，咁嗰陣時係埋年嘅。咁結果大家知道咩事啦，就係年初一我哋就被勸喻咧，就唔好拜年啦。咁結果咧就要行山。咁今年咧， 一元復始啦，我而家復翻翻去舊年嘅。 唔係喎，我覺得好似一蟹不如一蟹。今年咧叫你咧冇乜必要咧，都係匿喺屋企好啲。 盡量唔好跨家庭聚會咁啊。 係咯，咁真係連咧山咧都即係。有啲糾結係嘛？究竟要點樣去咧？冇可能咧行去啊嘛！咁但係你交通工具又會咧，即係跨越嚇，即係啲嘅人嚇，即係又容易咧染病又好，播菌又好。 特別呢一個病毒咧，就冇咗我哋中國人嗰啲幾千年嘅豪氣啊！我哋幾千年嘅豪氣講咩咧？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咁唔得啦！依家。一人中病毒，好多人同你一齐当啊！啫， 唔系啊，呢个咧其实都系我哋屋企嘅话题啦，因为我哋都老人家多， 系 咁咧，有时咧就系我上有即系老人家，咁亦都有年青人，有时我哋都会同啲年青人讲，喂，你咧就好快咧就系复原啦，但系老人家咧真系咧。啊，系好容易感染咧，啊嗰、那个， 而且高危一族， 高危一族嚟噶嘛。咁换句话讲咧，其实你新年咧嗰啲祝福语咧，其实先至可能系人生最重要的追求。就系、是、我哋行出去派封利是，嗱嗱声又匿翻喺屋企，我知保安啊。咁第一句咧都系讲乜嘢咧？身体健康。 系啊。 咁我哋咧就要出入平安，系嘛？ 系。 喂，咁其實真係有一句説話係咪叫做人上了天堂，錢在銀行嘅喎、哦？啲錢咧多得滯，你又驚唔見咗，又或者你又會同人比較。咁如果講咧，從有咧嚟到去進入幸福咧，似乎咧又唔一定行得到去到嗰個所謂真正幸福嘅境界嘅。 嗱，有時要從有咧係一個年初嘅目標嚟嘅，即係我哋話今年要有層樓，今年要有乜，今年又咪一個人生目標。但係因為往往又會添咗好多煩惱，係真嘅嚇。 係，咁可能咧就用你個名就最好啦，以樂啦。 嗱點好咧？ 以乜嘢为乐啦？究竟 你咁样同我食个字， 系食字啫我知道呢个乐同嗰个乐不一样，个新年咧都系讲另外嗰个快乐啦。 系 你嗰个乐都有意思嘅，系嘛？应该你嗰个系言字边噶嘛？嗰、那个 言字边承诺个乐， 承诺个乐啊嘛，系咪啊？咁人与人之间多一份咧，即系有温度嘅关系咧，啲幸福感都系从嗰度嚟噶嘛。 往往其实即系物质带嚟嘅幸福感咧，系比较短暂啲嘅。咁一啲关系带嚟嗰种嘅幸福感咧，你系会回味嘅，即系好似饮咗杯茶会回甘嗰个感觉咁样啊，系嘛？嗰年你譬如新年咁，啲仔女喺外地打电话翻嚟同你视像拜个年，咁你都已经系回甘噶啦，个人系吓。 喂，老实讲，你唔好讲笑。我都系坐喺佢等阿仔打电话翻嚟， 明白？ 系喎，真 英国同香港有个时差系好难夹噶，你知唔知啊？ 唔系嗱，老实讲，我都公书教学啦，系咪啊？如果能够俾张机票佢翻嚟，而系唔需要隔离二十一天嘅，嗱嗱声走咗翻嚟啦。咁但系我哋都系好谂咧，就系物质当然重要，但你又会发现咧。作为咧，我哋父母坐喺屋企，其实等乜嘢咧，都系可能系等嗰个小朋友打个电话俾你嘅啫。 系啊，仲系用紧你嗰啲电话费啊，系咪？你即系你俾得起你就唔会咁计较嘅，你反而就觉得佢打个电话翻嚟真系值千金嘅，真系。 系，喂，讲到呢个位咧，我都想分享一篇文章。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后来呢即是自己呢即是都做了一少少的演绎啦。咁那本书呢就叫做为什么我们最幸福。咁正正呢就是同你头先讲的呢大部分都吻合的。 是咩？不是我写的吧篇嘢。 那篇嘢是我分享给你的。咁所以肯定呢就不是你写的。但是呢我知道呢你刚才讲的那个呢很值得呢就拿来回甘。咁其实呢为什么我们最幸福那本书呢就是在 Amazon 的畅销榜里面即、就是访问了呢这个作者13个国家。咁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很小的国家。即係例如冰島啊、挪威啊，你知道嗰啲咧，即係冰天雪地噶嘛？ 挪威就唔單止冰天雪地啊，我去過兩次啊，即係成個天係灰嘅。 係，嗰啲人去嗰度睇北極光， 人嘅樣都係灰嘅。吓咁唔系你睇北京嗰几日你就走啊冇所谓啊你明唔明啊？咁但系住喺度真系辛苦， 系真系辛苦。 下昼即系冬天咧两点几咧已经系好似我哋即系仲黑过我哋香港嘅夜晚嘅，因为香港其实唔系好黑嘅夜晚系。挪威真系黑得好紧要，下昼两点几，哇黑得我要命啊！我出街以为夜即系深夜嚟嘅，咁啊人啲人个样都灰嘅吓。 以为你可能咧就系、是正正就讲紧咧。嗯，那度嗰啲人啊，原来咧，佢哋系朝早翻工系摸黑翻工嘅，放工咧又摸黑放工， 系 其实系从来 冬天 日光嘅， 冬天系， 因为佢哋系朝早，譬如话佢系大致上当佢八点钟翻工咁啦，但原来佢日光咧系11点钟先出嚟嘅， 系啊，咁啊两点几三点啊已经落咗啦，日光已经 落咗，跟住放工嘅时候咧又摸黑翻去， 咁你好似明白北极光点解咁重要啦， 系啦，所以咧嗰度嗰啲人咧，其实佢哋好珍惜咧有日照有阳光咧。佢哋咧基本上係抌低工作，係嘛？ 連英嗱，其實咧就唔好講到北歐咁遠，其實連英國倫敦咧都係好珍惜陽光嘅。我啲朋友喺唐人街開美容院咧，佢淨話有 booking 都冇用啊！佢 book 咗你嗰日嚟咧，點知一有陽光啊，佢就唔理你 booking 咧，就走去海灘。 最中意踩單車，係 去曬太陽啊，曬命啊，叫做。 不原來咧嗰一啲咧，從季節咧。而嚟嘅抑鬱啊，真係有個名咧，係同我哋平時講咧 SAD set 咧係一樣嘅， 季節性抑鬱病。 係佢感覺到咧係哀傷嘅，咁原來佢全名咧就叫做咧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即係講季節性嘅情緒失調啊。 係啊， 所以人咧好得意嘅話，其實係會被一個外在環境影響你嘅。 天气是会影响情绪，这个是事实的，是吧？你想想大地回春，你的感觉就是那种生气给你很强烈的感觉。因为香港春天就不是那么强烈的，就是有些国家呢四季很分明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日本呢，你见到同一个地方四个季节去都会见到不同的景象的，这样是吧？ 是，所以这几日其实我们都是稍微又有疫情啦，跟着有社交距离啦，最搞的呢就是连个天咧都好似咧即系幸灾乐祸咁。 唔系，有人话噶，我觉得呢啲积极思想好好噶。呢几日系要咩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咁啊！即系几幸福嘅啫。 而家我哋好似去咗北欧天气咁。 系啊，呼风唤雨，唔系 好得意。 唔好比北欧啊！你千祈唔好比啊！北欧嗰只黑系真系黑嘅 dark。即係真係好黑嘅， 我就咁講咯，你去過，你知道根本就冇得比。 係啊，完全沒 得比。我哋好幸福嘅，其實 係好幸福。我覺得 但係咧，我就係咁講啊，我同我太太講啊，個太陽咧，好似朝早咧係有兩三個鐘，跟住去到晏晝兩三點咧，佢就慢慢收嘅咯。 咁咩慢慢收？唔係慢慢收，係跌咗落去㗎。你明唔明啊？噗聲一你就。黑噶啦，系好快黑噶，喺你喺加拿大都感受得到噶，系一冬天嗰种黑嘅情况咧，系快到你追唔切嘅，净系。 系，但好奇怪喎、哦，喺头先我讲嗱，刚才你讲咧，嗰啲人都灰啲，嗰啲咧即系真系好似每日都活喺黑夜咁嘅生活嘅人啊， 即係頭先講冰島啊、挪威啊、丹麥呢啲小國咧，嚇佢哋嘅幸福指數咧係提高嘅喎。 點解咧？ 係啦，嗱咁啊，而家就要啊用呢本書入邊嘅作者去走訪13個國家咧，佢咧就做咗一個咧咁嘅歸類嘅分析啊。佢話第一個咧，佢話嗰度嗰啲小國寡民嚇，即係例如以冰島為例咧，嗰啲人口咧係唔到40万嘅。 嗯。 但是他们呢很爱护那个的就是他们的地区的。那种的就是归属感是特别高的。他们以他们自己身处的地方自豪的。所以呢有研究发现呢 ,08 年的金融海啸后来冰岛是破产的，就是那个金融体系。 是啊，是北欧国家第一个宣布破产的国家。 是但是呢，这个国家的幸福指数的前和后，即是破产前和破产后呢，是没什么分别的。 嗱即是破产这个字对华人来讲就很严重的。但是他们。 我分年讲这个话题真是。 没什么所谓的。真 是火警啊。 好有趣的这个东 西。但是也都证明刚才你一开始介提讲我的名字那么吉利的永富呢，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其实心中有富呢原来是真的。就是说他破产前和破产后他那种的心境呢其实嗰種嘅自豪又好快樂感咧，係同佢嘅物質係無關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咧就係、是、作者咧揾到第二個因素，就嗰度嗰啲人咧，因為佢冰天雪地啊嘛，咁所以佢嘅多姿多彩係少啲嘅。例如咧，嗰個國家嘅地方咧，因為提倡環保咧，即使咧挪威咧係即係發現咗隱藏好豐厚嘅油田啊嘛。 北欧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它有这个石油啊， 是啦，有石油嘛。咁理论上他们那些人应该可以很富贵啊，全部揸的车都是名车啊，好奇怪喎、啊。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揸二手车。 嗯。 咁啦，当然这个呢就是跟政府呢即、就是鼓吹环保有关。但是呢、他们发现啊，因为他们每年呢那个的落雪的日子好多。那些雪呢连埋啲尘埃咧，其实令到咧，即系你本来咧都系新车都变旧车嘅。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喺香港咧，生活咁多年咧，我哋唔知道，我哋睇嗰啲雪景咧，就觉得哇， 好靓 啦， 好浪漫啊， 系啦，好浪漫啊！我就即系去加拿大第一次经历初雪啊，即系第一场雪啊，好靓！我啲雪花原来即系每一粒嘅雪咧都系花嚟嘅，即系你估唔到，即系做物主真系太美丽，连雪都唔放过。 原来有形状 嘅，系啦，有形状啊，咁啊好靓。咁但系其实咧，当你揸架车出去咧，系最讨厌落雪嘅，因为咧第二日你架车咧就污糟到唔可以再污糟，灰晒嘅，又黑又灰嘅。咁你洗咗车都冇，所以一般上咧系太多冬天或者太多落雪嘅日子咧，啲人都费事洗车啊。 唔係呢個咧，我都有少少咁嘅經驗。我試過即係生活過有一兩年咧，係有雪嘅地方。事實上咧係嘅噃，其實落雪咧，或者係嗰個初雪咧係好美麗，但係幾時係最即係唔開心啊？又或者咧，你會覺得咧，即係好唔自在咧，就係融雪嘅時候。係 啊， 即係污糟邋遢嘅。 嗯。 咁啊，所以。其实咧，嗰啲人咧都揾到自己自得其乐，咁啊，索性咧就生活咧即系简朴啲。 嗯。 咁另外一个， 你靓车冇用嘛？你炫耀唔到，你明唔明？ 系啊，你炫耀唔到啊。 啊，咁啊，第二日都系污糟邋遢，咁你做乜啫吓？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年代嘅话题啊。佢哋识得自我鼓励自己嘅。头先咧，你提到啊嘛，譬如话每日咧都系咧即系未见过阳光嘅。 嗯。 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嘅即系屋里面嗰啲嘅摆设啊，同埋个环境啊，佢都会特登咧去鼓励自己嘅。你摆 好多时间喺间室内，原因就系你喺室内时间多吓。 所以你会发现啲北欧家私系特别咧简约同埋系。即系干净雪白啲 嗱，如果你去瑞典就唔同啦，瑞典咧都系大部分人都系嗰种家私嘅啫，因为。因为我去瑞典几个家庭咧，点解都系同一个牌子嘅啲啲 家私， 都系嗰间。咁佢话：喂，呢度出品噶嘛？ 是不同组合的啫，只不过是。 啊、所以佢如果嗱，你可以倒转咁睇啊嘛。如果咧你唔识得去鼓励自己咧，哇！你出边又咁黑，入边又咁黑，唔系嘛？整啲酸枝加丝啊，或者系整啲咧即系好浓嘅颜色啊。咁其实你真系想死嘅。 嗯，咁同埋佢哋食嘢先好得意。我第一次去挪威啦，感觉有个人载我，系佢哋真系好自得其乐噶。佢 GPS 开 GPS 个女生就教佢点样点样咁啊啊哇好复杂噶机场佢屋企唔通好复杂咁啊中途佢就问我你食过呢度啲虾未啊雪虾咁我未我第一次嚟啊咁我哋超市又买俾你食啊咁啊停低架车再要 set 过嗰个 GPS 因为唔同嘅路程哇又系好复杂噶我复杂唔好去啊唔系啊呢度转左就系。咁我话你点解要 喺一个弯就到啦？ 系啊，点解要 set 个 GPS 啊？要拍埋一边 set 啊？佢话诶，我惯咗，我点解要惯咗咁样嘅？佢其实由机场去屋企一条直路嘅啫，因为太闷啦，所以有把声陪下我。 用 GPS 陪你 系啊。我觉得咦，真系挪威人，嗯，几好，即系一个好懂得揾方法令到自己度过啲好闷嘅时间咁样。 喂，唔好讲笑，我哋啊都用一啲即系嗰啲导航系统啦，唔讲边个啦，你可以拣声噶，你知唔知啊？ 可以系啊，拣男声、女声，拣边个个有几个啲出名嘅人录晒话俾你知噶嘛？ 唔系啊，佢直情系扮阿星爷把声。 系啊系啊，有噶， 都几干噶， 你可以拣， 自己鼓励自己。 广东话就即系少选择啲，但系如果普通话就好多选择，我知道吓。 话另外一个。嗰啲人呢佢哋呢係因為冰天雪地嘅日子比較多呢所以佢哋學習咗呢係同大自然共存。 嗯。 咁所以呢近年呢咪多咗一種呢叫做森林浴㗎嘛。 即係點啊 冇啊你自己係咪即係 去森林行下就當沖個涼之後就沐浴一番咁樣覺得。 你去到嗰個嘅大自然裏面係咪尤其是如果有陽光是不是冰天雪地的時候呢你見得到呢、那個、大自然懷抱住你呢、你真的呢出身汗又好或者你在那裡安靜又好呢你可以被它呢好像淨化包圍了這樣、 這個呢就北歐呢是你享受到大自然的機會高的原因呢因為它地大人少啊，连城市都人少啦、啊，呢个森林啊更加少人，咁你真系同个大自然系好好贴近嘅。 系，如果我哋喺香港咧，其实有人咧，即系我只系嗰啲嘅机构啦。有一年咧，系将嗰个嘅宜居城市咧，系将绿化嗰部分咧，系挤咗来评分嘅。而嗰一年咧，香港咧系攞到好高分，我唔记得咧。好似係第一添嘅， 咁誇張 嗰年咧，就將呢個評分拎走咗。但係咧，原來發現咧，其實香港人好幸福嘅，就係我哋喺半小時裡面咧，就可以咧藉住交通工具就可以去到一個起點。而且咧喺山上邊咧，你係唔會迷路嘅，即係只要你跟住政府嗰啲規劃。嗱，當然你自己去行 嗰條路，自己揾路行嗰啲就危險啲，係嘛？你如果有條路俾你行嗰啲咧，一般上你都揾得到出路嘅。 而且啊，你唔會迷路嘅，你一定係會有出路出嘅，只不過唔係你原來計劃嗰條嘅啫。 半個鐘行一六個鐘嗰啲咧，即 係係咯。我同你都試過啦。咁但係我哋都會。好容易接近到大自然咧，嗰種抽離咧，啊，讓你咧就唔會喺個石屎森林度咯，啊，又或者咧成日睇住嘅都係股票啊，嗰啲嘅樓價升升跌跌啊，嚟到牽引你嘅情緒啊，好多時咧人咧，當佢去翻個大自然咧，佢突然之間咧有一種咧即係自我嘅靜落嚟咧，佢就有一種咧好似係安然嘅感覺，咁呢個好奇怪嘅。冇人咧話到俾你聽或者形容啊，用幾多個形容詞形容到嘅啊？咁呢一個咧，其實咧講到咧，即係如果我哋或者係以北歐人為例啦嚇，咁佢哋咧根本就係由頭到尾嘅生存啊，都係同大自然共存嘅。 嗱，但係喺北歐咧，即係呢個同大自然共存咧，就要著到好厚嘅衫啊，冬天啦、啊、先可以即係享受到啊，你又未必肯出去嘅。咁但係香港咧，係我哋而家冬天越嚟越少啊，夏天啊越嚟越熱啊，咁接觸個大自然嘅機會高好多。 咁啊所以我哋會珍惜咯，即係譬如係當秋涼或者係天氣唔係好凍嘅時候咧。或者咧就係睇呢一個 啊红叶系嘛，咁啊 前嗰排都啱啱大家睇完 啦，即 系早三个星期到即系已经好多人去大堂嗰度睇红叶啊。 咁最后一样咧，就呢本书有提到啦，就系好得意，北欧人咧，好似我哋细个唔知你住嘅屋邨系咪啦？我哋家家户户咧都唔会咧锁铁闸或者门嘅。 我细个嗰阵时系。 系咯、 啊。 原来咧，佢哋嘅生活咧都好得意嘅噃。当地嘅人咧系唔关门休息嘅，就是、证明咧佢有一种嘅信任度啊，非常之高。 治安好好。 治安好好。 你唔需要担心系嘛？因为大家都唔系好有钱，佢过隔篱屋都唔知道偷啲乜。 同埋咧好得意啊，因为咧嗰啲屋咧出边系黑夜嘛，所以佢哋内里面咧除咗家私简约之外咧，多数咧都有即系透光嘅。 嗯。 咁所以咧即系都睇得到咧，即系屋里面发生乜嘢嘅。 嗱、这个、呢个咧就真系唔好惯，我喺加拿大又好，喺北欧度咧，佢哋嗰啲即系特别嗰啲独立嗰啲 house 啊，咁你佢哋有一个厅，即系细嘅厅仔系饮咖啡嗰啲咁嘅厅仔嘅，就有窗就望到条街。咁嗱，你嗰条街就系、是、其实你开个窗伸手出去同行过嗰人可以握手嗰只啦嘛。咁我哋香港人好冇安全感嘅，我觉得喂。我哋竟系几大都落个闭帘遮住噶嘛，你明唔明？但系佢哋唔会噶，佢哋唔会噶。咁有人喺你门口行过啊，话咁 OK 嘅。咁你我哋觉得喂，做乜我要俾你睇晒我啲嘢？我啲私隐嚟噶，我实落个闭帘遮住你嘅。咁佢哋唔会噶。咁啊系嗰个嘅感觉系好得意，我哋香港人未必好惯。 系，所以呢一个咧都系讲人与人之间嗰个心灵嘅隔膜。可能是基于是我哋自我保护啦，唔知咩原因曾经被伤害过啦，又或者咧系嗰个社会都有一种嘅价值观，就系、是要物竞天择啦吓，咁啊造就咗我哋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细个都有咁谂啦吓，屋企人都有咁教啦，系嘛？防人之心不可无咁 样，我觉得香港人自细嗰堆私隐权嘅训练系有啲令到我哋会活得唔开心嘅。例如好简单，你去日本又好，去以前台北都会系咁嘅，即系台北系受到日本文化影响啦。咁你而家翻内地都有咁嘅情况咧，就系佢啲洗手间系冇门噶嘛，可以系。有一格格已经系叫好噶咯，但系冇门，你望到对面嗰人冲凉咁啊！你而家我哋香港嗰啲嘅年青人翻内地嘅大学，无论上海、北京都啦，佢哋唔惯就系吓，点解冲凉房系帘都冇噶？咁点啊？咁样咁就大家都望住隔篱个光秃秃噶咁样。特别北方啊嗰个文化咁，我哋香港人就好唔惯，我哋嗰种私隐好劲噶嘛，要有晒一格格啊，有晒门闩住啊，咁先得噶嘛。 唔係咁，呢啲都係嚇，即係文化啦嚇、啊。最奇怪就係、是、你嚇、遇又唔知道有冇遇過啦嚇、啊，就係嗰啲唔係坐廁嚟嘅，踎廁嚟嘅。係。咁你冇門係咪好尷尬咧？ 係啊，我覺得嗱，香港人咧就係、是、你廁所係坐廁，閂到道門有幸福感啊！即刻沖涼，我哋享受幸福感一個時間嚟嘅。點解你就冇係我私人天地冇人可以騷擾到我噶？我盡情嘅享受，無論熱水浴又好，冷水浴又好，嗰段時間係我一個人嘅，好 enjoy 好享受嗰段時間嘅，係咪？ 係咁，所以即係大致上啦，即係剛才提到嘅咧。其實都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多啲，即係我仍然覺得咧，即係嗰、那個財富咧，係我哋都好需要嘅，係真係咧能夠帶嚟某一類嘅即係滿足感，係嘛？事實上你有尊嚴地生活，係嘛？然之後你係有選擇嘅，咁財富的確係幫到我哋。不過呢，如果你嗰個嘅生活態度呢，例如係滿足感低啦，又要貪婪啦，一路呢都係容易同人比較啦，唔信任人啦，諸如此類呢，咁我諗呢嗰個嘅幸福感呢高極都有限。 因为你物质拥有几多都好啦，当你同人比较嘅时候，永远都系有人好过你啊，系嘛？咁你好少睇人渣佢哋嗰啲人噶，咁你睇好过你嗰啲人，咁你又 當然呢個係發令你嘅發奮圖強向上爬嘅一個動力，但係與此同時亦都係帶嚟咗你覺得自己唔幸福，你先會咁樣做。 係，喂，不如我講個故事咧。 好啊， 即係我知道等陣咧就嚇、又要聽啲歌仔噶啦，咁啊嗱一聲講個故事咧，睇一睇咧呢一個啊，即係主人翁咧嗰個幸福感咧，我諗係全世界最高。咁啊，話説咧就係、真人真事嚟嘅。咁啊，嗰個嘅主人翁咧啊，就係、叫常志，而佢嘅女朋友咧就叫麻衣，咁啊一對情侶嚟嘅。咁就相約咗咧，就係、book 定呢個酒店結婚嘅啦。但喺結婚前夕咧，就係、女朋友麻衣啊就發現咧身體不適。咁咧就原來一檢查之下咧，就發現係患上咗呢個卵巢瘤。咁啊，卵巢瘤咧就誘發咗一種好罕見嘅病，就係、受體腦炎。咁呢個罕見嘅病咧就係好唔好彩啦，就係、300万人裡面咧只有一個啫。咁啊，結果咧就阿麻醫咧就係、陷入咗昏迷。咁啊，醫生咧就話咧，好難講啊，就要睇咧麻醫嘅身體係咪會越嚟越差。如果越嚟越差咧，係一路昏迷落去，亦都好難預期邊一日咧會甦醒。但係咧，未婚夫尚志咧係不離不棄喺度等。咁啊，一年之後咧，突然之間麻醫咧就醒翻。咁啊，醒翻本來是一件好開心嘅事啊。但是人间的悲剧呢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原来呢麻衣醒返呢是不认得上智。咁对佢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咁麻衣的父母呢都忍不住同上智讲你不要等佢啦佢都不认得你不如你找个第二个啦。但是上智呢是仍然是不离不弃。就陪住阿麻醫咧，係做呢個康復嘅運動同埋物理治療，重新訓練，每一日都係咁樣陪住佢，一步一日。突然之間有一日，麻醫竟然對住阿尚志有咗笑容，原來佢突然之間記得起尚志，而且攬住阿尚志咧係喜極而泣。呢對新人咧。就在2014年的8月重新步入教堂和酒店舉行盛大的婚禮。原來昏迷以後到到康復已經8年之後的婚禮，所以這個故事呢就叫做跨越8年的新婚的婚禮。在婚禮裡面呢，麻衣呢穿著潔白的婚紗從門後面走出來，巨大的掌聲就咁响起，亦都感动咗好多人。 嗯，呢个 happy ending 嘅故事啊，咁啊由群星送上嘅祝福你嘅贺年歌。 伴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愿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两百夜灿烂，新春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两百句灿烂心中美梦。 方嘅安全要求，又话俄中正在努力打造能够抵御制裁嘅金融经济金融基础设施。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说，已经准备好一份关于国际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联合声明，将会反映莫斯科和北京在安全等的问题上共同立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16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0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14.29，瑞士法郎0.92，加元1.27，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44美元，卖出1804.68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为该区带来有雨天气。预测多云，今晚和明天早有几阵雨和薄雾，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上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上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张 卫健， 系 继续咁型仔啊！ 恭喜大家咧，虎虎生威，花开富贵，长年大家！ 所有嘅听众们咧，得到淑梅姐加持， 祝福咧， 哇，真系如虎添翼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120元或者38,52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运动科技日新月异，胜负往往只是一线之差，而运动器材物料的研发亦都是制胜的关键。碳纤的面世可以说是运动器材现代化最重要的一步。早在上世纪70年代，高尔夫球杆率先以碳纤代替木材，令到球杆更加耐用更轻，之后网球拍、羽毛球拍都由木转做碳纤，瑞典网球王波格的木拍就成为了绝响。碳纤的出现令到单车选手亦都受益，事关碳纤单车架非常轻，而家一部顶级的碳纤单车分分钟要10万元埋单。点解碳纤咁好用？以高尔夫球杆为例，铜制杆一支重量大约120克，碳纤只是40克。碳纤又轻又耐用，令到好多唔同运动项目都广泛应用。碳纤亦都大大提升咗伤残人士嘅生活质素，以及伤残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由于碳纤的耐用性高，抗劳损性强，经过100万次的测试之后，可以保持 60% 强度，而钢材就是 40%， 铝材就是 30%。 碳纤可以说是贵买平用， 外号刀片跑手南非伤残运动员皮里斯奥斯，在2008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包办了100米、200米和400米跑的金牌。他所佩戴的碳纤二支重量仅仅是 3.7 公斤，好像装了双涡轮增压，即是马特普一样。皮里斯奥斯的刀片令他先后27次打破了残疾人世界纪录。当然受惠碳纤科技最多的是赛车。1981年麦拿伦车队首先制造碳纤车架和车壳。碳纤物料就好像鸡蛋壳原理。一隻60克的鸡蛋只要平均受力可以承托30千克，即是本身重量的500倍。同一个车架碳纤的重量即是钢的四分一，但是抗拉力就是7倍以上。因此碳纤用来偷轻车身同埋可以改良零件的硬度。赛车运动的发展，碳纤的应用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广东广西的第二部分仍然有我林以乐和我嘉宾就是司徒永夫和大家分享这个幸福和好习惯。新闻之前司徒永夫就讲了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未讲完是不 是？其实呢就是讲完了那个内容的了、不过他是真人真事呢也都改了上去电影版了，就是正正就是叫做咧《跨越八年的新娘》。咁、啊，据讲咧呢套电影咧好催泪嘅。就不过咧都系叫好不叫座。可能咧有好多人觉得咧呢啲真系万中其一啊，即系边度会咁幸福咧？嗬、 啊，个男人等你八年，系嘛？ 咪就系咯，多一段嘅感情系嘛？ 头先你讲到嗰、那個，我未听过啦。你讲到话佢醒翻之后，我谂下，咦，即系个男朋友等咗两年，佢醒翻之后，唔通个男朋友已经结咗婚咁啊？咁 眼前嗰个 系 唔系啊？上次咁啊， 系咯， 即系所以扮唔认得系咪咁？ 系啊系啊，我以为系咁呀，点不知唔系咁样，男朋友仲喺等紧佢咁样。 原来咧，即系醒咗之后咧，就系、是、先就系另外一个晴天霹雳，即系对于上次嚟讲咧。 现代人感情世界里边个幸福感咧，系太依靠物质或者咧太信任唔过对方咧，咁好多时就出现咗好多问题嘅。 会唔会系亦都预期咧？嗬，即系建基喺某一啲嘅期望啊。譬如系我都守候咗你咁耐啦，系嘛？咁你醒翻，咁应该咧就系好似啲即系佳偶天成咁样啦，系咪啊？ 系啊。 嗱，不过咧就系嗰啲肥皂剧咧吓，即系大台嗰啲好多时咧都系玩啲嘢嘅。 玩错模。玩来玩去都嗰条桥就系错模吓。 系啦。 咁我覺得真係唔係好掂。咁有一個朋友話俾我聽咧，舊年咧內地有一個即係最受歡迎嘅故事係咩嚟咧？就係話咧，有一個嘅細路仔出世咗，即係兩歲零，啱啱識講嘢啦。咁啊，朝頭早起身咧，就同阿爸講：爸爸早晨，媽媽早晨，嫲嫲早晨，爺爺拜拜咁啊。咁跟住第二日之後咧，就爺爺真係拜拜咗。哇！咁全家真係好驚啦，你明唔明啊？ 真系拜拜， 真系拜拜咗，系啦。咁第一个月之后咧，呢、這个嘅细路仔又起身又嗌啦，爸爸早晨，妈妈早晨，嫲嫲拜拜咁。哇！全家真系呆又呆 咗， 咁真系嫲嫲第二日真系又拜拜咗。咁过多个月咧，过多月呢个靓仔走出嚟就同妈妈早晨，爸爸拜拜咁。哇！這个爸真系～吓到呆咗，咁啊走咗出去翻工咧，就成日忧心戚戚。 卒之諗下，如果過咗今日十二點就冇事啦，咁樣咁，所以公司裏邊咧就捱緊底，又冇去做，喺度磨到十二點，都係唔放心，都係磨到三點幾四點。 咁啊，死神就冇嚟敲門。 係啦，咁啊先安心。安心就翻屋企咧，六點鐘入到門口啦，就以為自己逃過一大劫，就同咁老婆喂，你做乜事？尋晚冇翻嚟瞓啊？佢話：哇，我尋日逃過一大劫啊！咁啊，佢老婆話：我話你啊逃過一大劫啦，隔離阿黃生死咗。嗱，如果听众听唔明呢个故事咧，咁你哋细心思想一下， 先谂到已经唔错噶啦。 系啦，咁边个系爸爸咧？所以内地咧，一听到老婆有咗咧，就即刻去验 DNA 啊，系咪啊？ 你话边个幸福啲啦？ 系啊，费事帮人哋养一个便宜仔咁样个情况。咁所以有时啲嘢，啲感情嘅世界咧，你如果信任唔过对方，或者你成日都怀疑好多嘅嘢咧，你啊反而幸福感真系减低咗好多。 梗系，而且咧，你都疑神疑鬼。 嗯。咁啊，老公翻嚟又要问下有冇香水味？ 系鉴证实录。 系啊，要 check 下 check 个手机去个行踪去个边度啊！特别而家仲可以睇《安心出行》 。你发现啲剧集咧，通常咧太太咧好殷勤咧，系老公咧去即系沐浴嘅时候咧，佢就会帮佢晾衫噶啦。 系啊系啊， 跟住咧喺上边咧就系、是、要睇咧 ，check 下有冇喉唇膏印 啊，有冇唇膏印， 有冇头发丝啊？ 啲头发丝啊，究竟系边个年龄层啊？都唔系我嘅， 咁都 check 到，睇咩年龄层睇到？你好有经验、啊，真系咁都 check 到。 所以咧，你真系咧唔好讲笑吓，你有大屋又好，你有事业成功又好。你内心咧有一种咧即系不安感咧，我谂你都会咧令到自己咧即系总之唔会讲得上咧，你会投入一段关系咧，呢种幸福感亦都唔会嚟到咯。 嗱，疫情底下咧，我觉得个情况系咁嘅，住大屋嗰啲即系可能一家四口，一人一间房，仲有两间工人房，六个厕所嗰啲咧。是不是叫幸福呢？就是一间好细的，即是细到板间房，细到即是四个人都企唔到一齐。 咁又唔好太细啦。 吓，系咪又叫唔幸福呢？咁嗱，我哋又明嘅，即是太细又真系唔幸福，因为嗰个嘅能够个空间感，连私人空间都冇。 系噶，亦都有好多摩擦出现咯。 系啊，咁但系咧，大屋咧，一人一间房，再加两个工人房，六个厕所嗰啲咧。是不是很幸福呢？ 最近呢，我太太同我一起追一套劇嘛。咁呢就又系啲宮廷內鬥啦，即系指啲大家族啊。咁通常啲大家族呢好多即系系兄弟仲有兄弟呢后面有即系太太咁样。咁跟住呢阿爸呢又有几房人咁样。我太太话唔知点解呢啲有钱人都要住埋一齐 嘅，大家族啊嘛，方便啊，食饭黐阿爸啊嘛，你食咗唔使俾钱啊，你明啊？一阔三大啊，聪明啊，人哋有钱嘅原因就系悭到啊，你明？ 我认为就仲有一个原因嘅，就系、是、总之咧唔可以距离太远，因为要分身家噶嘛。 系啊，万一阿爸有咩医郁，即刻可以即系抢到优先权咁样嘅情况。但以前啲人屋大就。仲可以分咩？即系东翼系你啊，西翼系你啊，而家真系唔得噶嘛个情况。其实即系你屋太大，反而特别喺疫情底下，你见到咧个家人嗰个关系系咪好咗咧？唔系噶，佢可以匿埋间房，真系唔出嚟噶。 嗯， 系嘛？所以嗰、那个即系屋大系咪代表幸福？屋细。代表唔幸福咧，咁啊睇下细成点啦。我觉得细到一个可接受嘅程度，有私人空间，但系又嗌两句就可以叫到大家出嚟个厅食饭嘅，咁嗰只幸福感可能会好啲嘅。 喂，嗱，我咧又真系咧醒起有一本书咧，又系我疫情睇嘅，就正正又讲紧咧就系、是、好似一个催化剂咁样，就唔一定咧系你嗰间屋大与细嘅问题。而是呢例如呢本书呢提到呢所谓疫后大未来、啊。疫后大未来里面呢大家疫情里面呢都有同样的催化剂。就是例如如果你的家庭的关系好呢因为要留在家嘛。咁几世的家庭呢都会好喎、啊。因为大家平时都觉得呢即、就是对不够嘛而家呢即、就是日对夜对。但原来呢 如果你就算呢是几细又好几大又好呢，不嬲呢你都是刀光剑影的。 嗯。 啊，即是基本上呢朝早出门口呢啊，就夜晚返嚟呢老婆呢啊都唔会呢啊欢迎你入嚟，甚至呢想将个啊门锁呢都改咗佢咁样，唔欢迎你嘅。几大又几细又好呢，你如果是要被逼留在家呢，你本来差的呢会更差。 啊，大的好啲，大的你可以后门回家，哎，然后回到家没人知道回到家。 匿上三楼。 是啊。 所以你有钱人在家多数都有 lift 的。 我试过在多伦多，我真的住在家里呢，我出了去回来呢，屋主是不知道的。 咁唔出奇，因为佢哋通常有地牢啦，系咪啊？ 屋大真系会有时有呢个情况出现嘅，所以点解有时我又觉得日本人翻嚟嘅时候大嗌咧？咁你间屋咁细，仲嗌咩咧？屋大就嗌下啫。 因为佢啊，通常咧都系夜翻啊嘛，尤其是个男士啊。 嗯。 日本人咧，你睇呢啲日剧又好，韩剧又好咧。通常咧，佢放工咧都有下場嘅喎。 男士，上一代男士，因為佢哋而家就算年輕一代咧，我哋去到東京咧，喺街頭都好多嘅青年咧喺街嗰度遊蕩啊，一班即係同一間公司人嘅，佢哋十一點都唔翻屋企嘅，要好夜先翻屋企，佢嘅文化嚟嘅，冇辦法。 係咪因為太早翻屋企，驚隔離師奶認為你老公咧冇 代表冇前途啊？ 冇前途啊！ 啊，公司睇唔起你，因為佢哋翻工係賣身嘅，即係對一間公司係完全賣身，咁咪公司就是他的一生嚟噶啦，好重要噶。 系 嗱，佢幸福感系嚟自工作嗰度攞翻嚟嘛，就唔系家庭啊。咁日本嗰个情况就有啲同嗰个文化同香港有啲唔同咯。 系咁啊，老实讲，如果我哋系将工作又好，将家庭嗰种嘅关系啦啊。而是再加埋咧，即係嗰種社會嘅譬如貧富懸殊啊，各方面啊，香港我哋住嘅地方都冇尊嚴啊，加埋咧，你真係好難講幸福噶啦。又有一個故事咁嘅，講咧有一個即係談判專家，佢咧去到咧個天台啊，咁嗰個男人要跳樓啊嘛，跟住咧佢話：，唉，嗱，你諗一諗啊，你冇錢啫。咁你都仲有太太啊咁样。跟住佢话我太太走咗路喎。咁跟住佢话咁你太太走咗路啫。咁你仲有个仔啊嘛。咁个仔唔系我生㗎喎。咁跟住谈判专家当然呢就係，是，用佢嗰啲即係讲反话啦。咁你死咗佢啦咁样。 激将法。 所以你會發現，再講翻頭先嗰個即係麻衣嗰個故事咧，當記者咧問到阿麻衣啊，即係仲記得嘛？麻衣就係嗰個新娘啊嘛，醒翻嗰個啊嘛。係 咯。 佢話咁你對往後嘅日子仲有咩嘅期望咧？咁嗱呢句説話咧，即係我覺得咧，所有人咧有錢冇錢都好咧，如果有人敢同你講咧，我諗你都覺得好幸福。 哦，係咩咧？ 佢點講咧？佢話，想要守护好呢一份平凡嘅幸福，亦都想牵住丈夫同埋个仔嘅手，一直走落去。 哇！真系心都融化咗啊！你问我听完之后，系嘛？ 系咪你太太今晚期望你快咁讲？ 嗱，其实系咁嘅，我觉得香港人咧个幸福感啊好简单嘅，只要你出外超过十日咧，翻嚟香港，即系唔好讲即系隔离先啦吓，唔使隔离嘅，直接冲翻屋企咧，你系好恨咧就翻到香港咧，希望饮到港式奶茶啦，又或者咧食到碗面啦，都系你即系恨嘅嚟噶系嘛？咁你有个故事关于食面嘅系嘛？ 喂嗱，咁真系要讲呢个咧，即系应该系脍炙人口噶。就是叫做一碗清湯荞麦面啦，咁啊喺國內有改編咧，就叫做一碗清湯面或者係陽春面啦。咁，個故事嘅內容都一樣。咁呢一個故事嘅據講咧都係真實嘅，就係，喺日本札幌啊，喺年30晚，咁啊係佢哋嘅12月31日。呢，這個面家嘅名咧就叫北海亭 喺呢一個嘅歲晚嘅時候咧，其實十點半之前咧，生意已經非常之好噶啦。咁所以呢個嘅面家咧就開始打烊。但喺打烊嘅時候咧，就喺雪地上面咧有三母啊子咧就緩緩咁樣行過嚟啊。咁大哥咧就係十歲，細佬咧就係六歲。咁啊，三仔乸埋到嚟嘅時候咧，媽媽咧就同咧老闆娘講啦，可唔可以要一碗清湯荞麦面？咁啊，呢一個嘅老闆娘就好殷勤咁樣，即刻咧就係、是、再打理好個台面，跟住咧就好殷勤咁招呼而佢先生咧就係整呢一碗嘅荞麦面。咁啊係150 yen 嘅啊，咁啊食得好開心就離開咗啦。明年嘅年三十晚，呢一個嘅母子呢三仔乸咧，又係十點半嚟到。咁似乎咧就係、是、老闆同老闆娘咧都有啲預感咧，佢哋會再嚟咁樣。咁啊，當然一入到嚟嘅時候咧，又係坐翻同樣嗰個嘅餐桌，就係、是、二號台。咁啊，一樣就係話可唔可以要一碗清湯荞麦面？呢、這個時候咧，佢媽媽咧。即係講咗呢句說話之後呢，就呢一個老闆娘呢就同佢老公講啦，就話人哋咁慘，不如呢就係、是、整夠即係三碗俾人啦。但係老闆就講啦，佢話呢人哋如果俾得起錢呢，年三十萬一定會叫三碗嘅，所以呢其實我已經特登呢加多個面落去㗎啦。咁於是呢一大碗面呢佢哋食得好開心就離開咗啦。跟住第三年呢，呢一個嘅老闆同埋老闆娘呢就刻意呢就係整咗一個呢就係預約席呀，就喺二號台嗰度。咁呢一年呢，其實呢就一碗清湯荞麦面已經漲價到200 yen 㗎啦。200 yen, 咁佢哋刻意呢喺三母子呢嚟之前呢就改咗個價錢擺到150。好得意喎，今次佢哋入嚟嘅時候呢就話叫兩碗啦。咁所以當你食緊嘅時候呢，佢哋就匿埋喺側跟呢就係、是、聽呢佢哋嘅對話。原來媽媽呢就係、是、向大哥多謝，因為呢原來喺好多年前呢就係、是、爸爸呢因為車禍過身呢，保險賠唔晒嘅呢佢哋都要去好努力咁生活去賠埋嗰啲錢。但今年呢原來呢已經係啱啱好係可以提早償還曬，咁佢好多謝咧大仔同埋二仔咧嘅生性，又係去支持媽媽咧去工作，而每一晚咧細佬喺屋企咧就會整飯咧，就等媽媽翻嚟。原來咧個大仔咧又同咧媽媽講啦，佢話咧最近咧喺學校咧細佬咧就精文比賽攞咗冠軍啊！原來咧，嗰個精文咧入邊咧就係講喺荞麦面鋪遇到嘅呢個老闆同埋老闆娘嘅鼓勵啊，令到咧佢哋係感覺到咧好受鼓勵，所以咧佢哋係渡過呢個逆境嘅。咁啊，等陣咧翻嚟嚇聽完呢一個嘅即係歌仔咧，我繼續咧講咧後邊咧發生一啲更加美麗嘅事情。 好啊，我哋由黄明志大家唱出嘅叫做《在家过新年》啊。 还记得从前过新年，男女老少群聚年过节，肩靠肩人潮闹哄哄，传说人山人海我好怀念。今年要听话 SOP 要记得 follow 乖乖 Stay at home 就能拯救全世界。家里的电视当作电影院，客厅厨房是最美景点，电子贺卡传达祝愿，用语音发送思念，直播老声一起来连线。新一年又一年，在家也要过新年，平安简单幸福。 冬天过新年，可以换到到处去拜年，连除夕一直到十五，已经排满 schedule 还要预约。三舅啊，四姨妈和我亲爱的堂哥表姐，抱歉啊，别埋怨，用个 check 比较安全，家里还有我最亲爱的人，每分每秒陪伴在身边，珍惜着拥有的一切，让心情安静沉淀，重新出发一定能跨越。新一年又一年，在家也要过新年，平安简单幸福快乐还可以省钱，等一年再一年，一起熬过了梦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三栋大厦怀疑出现传播，涉及同一座向，会安排相关住户到检疫中心检疫。当中，葵涌、葵芳村、葵欢楼涉及四宗个案。来自两个不同楼层的零六室单位，中心要求24同25楼的零六室单位住户撤离。大埔美新大厦涉及五宗个案，来自两个不同楼层的 B 单位，中心要求13至18楼的 B 单位住户到检疫中心。另外，屯门大兴村兴平楼出现六宗个案，涉及三个不同楼层的21室单位，一至二十九楼的20同埋21室住户都需要送入检疫中心。医管局表示，一名确诊新冠病毒的77岁女子，目前情况危殆，正在玛丽医院留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呢名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包括糖尿病同埋高血脂，1月24日入院，寻晚转往深切治疗部留医。佢并冇接种新冠疫苗。翻查资料，呢名患者居住喺黄大仙豪苑一座，属于仓鼠相关群组，相信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另外一名到过顺德联谊会梁球居普通科门诊的43岁女子初步确诊，她在1月31日因为喉咙痛求诊，为她诊症的医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检疫。医管局已经为涉事诊症室和诊所清洁消毒。今日是大年初二车公诞，不少市民到沙田车公庙祈福。华人庙宇委员会秘书处说，今日由早上8点至到下午5点半，即是车公庙关门之前，有25,948人次入庙。在朝早，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按照习俗，率领乡绅到车公庙为香港求签祈福，求得第38签的中签。刘业强话，据他理解，签文是指在疫情肆虐下，本港要繼續努力，一步一步，不要操之過急，就可以走出疫情困境。因應烏克蘭局勢，美國總統拜登批准向歐洲東部增兵。一名美國高級官員透露，華府本星期將由北卡羅來納州的軍事基地調派2000名軍人到波蘭和德國，並將原本駐守德國的1000名士兵轉移到羅馬尼亞。美国国防部上星期说，8500名美军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可以部署协助北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40点，下跌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56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4.3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07美元，卖出1,807.9美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熟年历：属于新世代的熟年生涯规划手册》，作者肯·戴夫玉及丹尼尔·海德雷克，由大快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快嚟到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啦，咁啊，仍然由我林以乐同埋我嘅嘉宾咧，就系萧永富啊，同大家分享啊幸福和好习惯。咁头先咧系萧永富提到一个故事啊，呢个故事系一个真人真事，又系一碗清汤面，系咪？ 系啦，一碗清汤荞麦面。咁啊喺国内咧有改编啊，系一碗阳春面或者阳 春，即系其实冇料啊。 咁啊，荞麦面都系冇料嘅。 系咯。 好，嗱，咁我咧就继续讲后边嗰个好精彩嘅地方。咁话说咧，头先提到咧，细佬咧喺学校里面征文比赛攞咗冠军，而呢一个嘅题目咧就原来老师要佢写嘅，就叫做我的志愿啦。而细佬咧，佢系用咗咧清汤荞麦面谱啊。所接受到的鼓励呢，成为了他那个的故事的主干。原来他的志愿就是将来要开一间荞麦面铺。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呢他提到呢，就是爸爸车祸的时候亦都呢就是留低了很多债务。为了还债呢，妈妈从早到晚呢就拼命地工作。而细佬呢都要留喺屋企咧，就系整饭咧，俾妈妈夜晚翻嚟。而哥哥咧就朝早咧又要去咧，即系送报纸。咁啊，真系咧，系要挨更抵夜咁样去还清呢啲债务。但系喺过去嘅几年咧，年三十晚咧，妈妈咧同佢哋两兄弟咧去到呢个面铺嚟到享受呢个荞麦面。他们的感受非常之受鼓励，因为老板和老板娘没有看不起他们，甚至呢很殷勤地服务。他们离开的时候也都说新年快乐。就是这样呢，他觉得这一份的温暖就是鼓励他们在逆境里面不要放弃。细佬在他文章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过程。而哥哥咧就系、是、被邀咧上台咧，因为佢替妈妈咧出席呢一个嘅征文比赛嘅颁奖典礼。咁点解佢要替妈妈去咧？因为妈妈如果去咗咧，就会冇咗勤工奖，所以佢就唔同妈妈讲。而佢喺台上边，佢系咁讲嘅。佢话我咧年纪比较大，每一晚咧过去呢两年。都是呢妈妈呢捉住佢哋两个喺雪地呢係去呢个嘅荞麦面铺。当一路行嘅时候呢，哥哥呢係捉住衫尾同埋拉住妈妈。大致上就係唔想妈妈入去，因为好驚人哋拒绝佢哋同埋睇唔起佢哋。佢哋贫穷都係唔可以嗌三碗，而係只可以食一碗。佢内心嗰份嘅羞耻感就是拒绝想跟妈妈一起进去。这一刻中呢，她感觉到自己很内疚，因为她感受到妈妈为了她两兄弟的幸福而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气。一路讲的时候呢，这个的老板和老板娘呢在后面很八卦听的时候一路听，眼泪就出来了。到最后尾，三者那都离开了，今次是给300 yen 的。也都同样地，老板和老板娘说，多谢你们啊，新年快乐。 本来明年他们又预备这个所谓预约席是二号台，想着留给这三只乸，但是明年这三只乸都没有再来了。预示者过了起码十年都没有再来。这间的平和面铺呢的生意都越来越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征文比赛代表这个的札幌进入了东京，也都有很多的报道就是讲这间的荞麦面铺怎样去鼓励了这三只乸。所以呢很美丽的事情发生了，就有很多人呢是专程老远是特登呢来这间铺头，甚至呢是夜晚十点半来。不过呢老板和老板娘始终都是留二号台成为预约席，是不被人坐的。就来到今年的新年，大家都喜气洋洋，突然之间就有两兄弟穿着西装入了来，跟着后面就有一个老太婆入来。原来他们三者乸又再出现，今次又是麻烦可不可以要三人份的清汤荞麦面。原来十几年之后，哥哥已经是医学院毕业，亦都打算返返嚟札幌成为呢个实习嘅医学生，而细佬读完商科之后亦都打算返嚟喺札幌嚟到生活同埋发展。佢哋三仔乸特登嚟返呢间嘅铺头，为的是除咗係享受呢碗好有人情味嘅荞麦面之外，就係、是、要好恭敬地多谢呢个老板同埋老板娘。这个故事就是很朴素，也都呢就是一个很受鼓励。其实呢在我们香港啦，即是、大家都是、很多的、生产成本啊，十点十点半你走入去人家打烊、差不多呢是预咗人家不会再招呼你的。 嗯、 不过呢好有人情味，老板同埋老板娘呢唔会睇唔起佢哋、照旧去服侍佢哋。 所以有时我觉得喺、我哋能力范围之内能够做到嘅嘢呢，原来可以祝福到你身边嘅人呢，有一种嘅钱买唔到言宣唔到嗰种嘅幸福感喺度㗎。 係。同埋呢你会发现呢呢、这个故事又好朴素喎。 嗯， 即係，但係當然亦都一樣係，好似頭先我講麻衣嘅故事咁樣，都係皆大歡喜 嘅 喎。 但係呢個世界，我覺得係物質越富裕嘅地方咧，呢啲咁樸素、咁樸實嘅故事啊，即係真人真事咧，反而係令到我哋有好大嘅感觸嘅嚇。 嗯，係。咁所以其實我今晚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是、最後呢少少嘅可能幾分鐘咧，即係提到。点解呢啲事情会发生呢？唔系无缘无故嘅，亦都唔系你去刻意去学，或者系读书读得补，或者系我哋喺社会里面见钱开眼，样嘢斤斤计较而会出到呢种幸福感嘅。后面一定系有一啲嘅做人处世嘅习惯咯，吓。 嗯，我哋好多时香港人咧就系、是怕蚀底。那三个字呢就好紧要嘅，你问我。 冇错。梗係啦，你哇即係嗰张台係咪即係咁矜贵仲要刻意留起佢等呢三仔乸嚟喎。 係啊，咁有人情未留十年你都唔使諗啦，係咪留十日已经好好啦，已经。 仲有喎，已经打咗样㗎喇喎，透露係要花星辰㗎喎，而且年三十万喎。 嗯， 天寒地冻，咁啊嗱嗱声翻屋企数银纸啦。 嗱，如果唔系透过读书学翻嚟，咁会透过乜嘢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咁我咧都系咧，即系读一本书，跟住咧入边咧讲到一啲咧所谓好嘅习惯，咁我又想喺呢度分享一下咯。 嗯， 咁都系睇书睇翻嚟嘅。 即系好习惯会令到我哋会有一种嘅幸福感，同埋自然地会做咗一啲嘅行为，令到人哋有幸福感吓。 系啦，好似打乒乓波咁样。 嗯。 如果系大家都愿意多行一步，咁啊社会亦都可能系温暖啲，系嘛？ 嗯。 咁而且咧就系、是。 一年開始啦，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咁噶嘛。去到年尾咧，就係、是、好似 埋單結帳， 倒籠去睇睇今年嘅進度啊。結果咧，由明年請到噶嘛。係 啱。 咁就而家又要重新咧，即、就、係、是、互相鼓勵咯，係嘛？ 嗯。 可能係好嘅事情要講三遍嘅，即、就、係、是、啰嗦啲係好嘅。 嗯。 咁啊，我試下分享咧，就其實可能大家都有睇過呢本書嘅，好多年前出噶啦，就係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嗯。 咁这个的管理学家呢就是叫做史提芬·贺维。好多人呢都是看过他的书。他有一本书呢叫做第三选择。 他在内地开这个的个人成长和训练班哇爆到开行的。 没错啦。咁可能呢即是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不过呢佢不斷講嘅時候咧，就值得佢深思，同埋通過呢個故事啦。嗱，譬如我可以好快講佢提出個七個習慣。喺剛才咧，喬麥面呢個故事或者係麻衣嘅故事咧，我都揾到點子嘅。 嗯。 一個咧就係主動積極，一個咧就係以終為始。 嗯。 咁啊，第三個咧就係要事第一，即係重要嘅事就要。嗱嗱聲去做嘅， 即係佢英文叫 first thing first 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做咗啲好緊急嘅，但係唔重要嘢，但係重要嘢先係重要啊。 重要嘅嘢就應該好好咁去做。係呢、這個咧，其實我好多年前都睇過另外一個故事嘅，就係、是、講有一個嘅教授啊，佢為咗咧教嗰啲嘅同學咧邊啲為之要事第一咧，佢就拎一個嘅缸入嚟，咁咧就佢就先挤咗咧一啲石仔落去咁啊，问啲大学生呢个缸满未啊咁样，咁啲大学生话都满啦，啲石仔挤晒到啦，跟住佢倒啲沙落去， 嗯， 跟住再问满未啊咁，跟住话满咯咁样，跟住佢再倒啲水落去，咁啊问啲学生满未啊咁啊，今次满啦系嘛，咁啊。问啲学生，咁你估我呢个实验想讲乜嘢咧？ 嗯，想讲咩咧？ 教授想讲咩咧？原来跟手，佢攞啲石头来，佢问啲学生啲石头可唔可以挤落去？系大石头啊！ 嗯， 原来当你所有嘅沙沙石石都填满晒你嘅生活嘅时候，你系冇办法做嗰啲头先你讲嘅重要嘅嘢，系好重要嘅。 系。 即係嗰個嘅重要嘅事情啦，所以咧，如果你睇剛才喬麥面嘅故事啦，我諗即係老土啲講句就係個初心，即係老闆同埋老闆娘其實好重要，就係佢自己好清楚最重要嘅事情就係整嗰碗喬麥面，喺佢背後其實冇乜大道理嘅， 嗯， 佢嘅天職就係整喬麥面咯。 整得好咯， 欣赏佢就整咯。 日本精神系佢要钻研整得好，不断改良做到碗面咧系佢认为最好食嘅吓。 系啦，咁啊，所以咧你睇到嗬好多呢啲咁样嘅好受鼓励嘅电影啦，咩嗰个深夜食堂系咪啊？ 嗯， 即系嗰个嘅厨子咧，佢又冇乜大道理嘅，总之佢坚持深夜开铺咯，因为有啲人。失落的心灵是夜晚来的嘛。 喂你嗱呢两年的疫情可能我哋未来今年都会起码大半年都继续咁样度过的时候呢，你咪见到哇原来亲情咁重要咯。我哋过往成日同啲亲人一起或者甚至乎而家我哋同亲人住埋一起嘅时候，我哋觉得唔系好重要。但系你试下两地分隔啦，你就突然间觉得哇原来打个电话是代替不了的嘛呢件事是吗？ 是啊，我屋企里面都有一个成员吓，过去两年大部分嘅时间都唔喺香港。 嗯， 咁啊，翻嚟咧都要咧系谂个度过先翻咗嚟一次啊。 嗯， 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原来当艰难嘅挑战嘅时候，你先知道边啲系最重要。 系啊，嗱，我过往咧翻去内地又好，去任何地方都啦，我计到好尽噶嘛。做嘢如果两日嘅，我就头尾留三日，咁啊一。 趕完啲嘢咧，就即刻去飛機場就飛翻香港啊！因為翻嚟香港仲有嘢要做咁樣。而家如果你問我疫情過後咧，我就唔會咁飛法啦。我就會做兩樣嘢，我會留四日。點解咧？嗰兩日咧，我就留低喺度咧，同當地啲朋友啊食下飯啊，傾下偈啊。嗰啲先係重要。 哇！而家啊，突然之間嚇多咗一種温度啊， 係啊， 即人與人之間啊。 啊，以前唔會咁諗嘅，而家覺得喂唔係啦，即係因為你唔知道又會唔會有下一浪嚟，你又可以又要隔廿一日。喂，你不如能夠上到去或者飛到去新加坡或者台灣，即係同啲朋友即係聚一聚會好啲啦。係， 咁所以你會發現即係原來就算係幾努力勤力做完咗嗰件事。但是你跟人的关系没有好好地建立呢，你硬是觉得呢都是有些缺失或者缺陷。 你刚才那个桥下面的故事很老实地一碗三个人吃或者其实是两个面就两个人三个人吃其实几多碗面就不是最重要当然即都要饱啦但是个问题是跟哪个 吃 先跟哪个吃啊你最近要是。 是啦厉害啦跟哪个吃呢同埋食乜可以係兩回事嚟㗎嘛。 嗯 啊當然又要好食同埋你好想同佢一齊嗰個人。 你同嗰個人係好嘅關係呢就算食到啲唔好食嘅嘢呢你都好開心㗎可以係。 冇錯。 你係鬧個老闆呀做乜煮都唔好食。 咁所以我哋成日呢都係投訴文化。 係 呀。你會發現呢頭先個故事呢我即係背到話主動積極係咪以終為始。以終為始主動積極其實都是講一種態度、就是喬麥麵鋪又好或者、上智又好他都是主動不放棄的同埋他以終為始的、他無論如何上智是知道我最後尾我的盼望都是想愛人醒返同埋我知道他不認得我但我認得他、他是很清楚同埋沒什麼大道理在背後这个的第四到第七个习惯我又讲埋佢啦。 我哋未必够时间讲希望下次呢同你倾偈可以继续讲落去啦。 好嘛 咁多谢阿萧永富先生呢咁今日分享咗呢个幸福同埋好嘅习惯希望新嘅一年呢我哋大家都有好嘅习惯㗎。咁听晚嘅广东广西呢会由邓达志同埋陈志勇医师佢哋负责讲嘅题目叫做大地回春小心百病重生㗎。咁我哋喺呢今晚里面呢最后即係送上一首歌呢最近听到个名字同埋聽到佢唱歌都相當之開心。我哋希望喺呢個年初二完不踏進呢個年初三嘅時候咧，都送一首令到大家歡即係歡樂氣氛嘅指數不斷上升嘅一首歌啊，就係陶大宇唱嘅《喜迎春》。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听锣鼓响一遍。